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你好，欢迎来到午夜侦探社。 为什么是午夜侦探社？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追案组和你一起破案。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各位大家中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这里是 FM982 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欢迎收听收看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那我呢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之一立新，我也是这个午夜侦探社的警长。午夜侦探社是一个什么样的栏目？一上来呢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是一个和侦探推理悬疑有关的广播节目，每个星期天的中午，也就是这个时间，咱们喜欢侦探文学和推理悬疑的朋友们聚在这里，在午后的阳光下一起烧脑，一起读书，一起来破案。我是警长立新，那么在座的呢还有我的三位警员，我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大家通过视频呢一会儿也能够看到他们的风采啊。他们一位是黑猫姑娘，坐在黑猫姑娘边上的呢是蛋包饭姑娘啊，蛋包饭姑娘边上的呢是小爷姑娘，这是我的三位搭档，我们一起来破案。但其实呢我们加在一起，我们这四个人呢用北京话说都是棒槌。因为如果您要是喜欢看侦探小说的话，您会有这个印象，在侦探推理小说当中啊，这个警长和这个警员其实并不是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都是居于次要的位置，侦探才是主角，而尤其是警长往往在小说当中是傻傻分不清。今天呢我们这个话题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探讨，或者来回忆追忆吧，英国著名的侦探小说大师阿加莎·克里斯蒂，被中国的读者亲切地称之为阿婆，阿婆婆一生之谜。老太太是1890年生人，那到现在为止如果在世的话就120多岁了，当然她已经去世了。她是生于英国德文郡沉默端庄，一会儿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上面看到老人的这个照片啊，在这个视频上面。 这个他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他我们都说这个作家应该是受过良好教育吗？啊，当然也有是这样的，但是阿婆不然，他完全是自学成才。那么从26岁开始写作到85岁去世，出版了68部长篇侦探小说，21部短篇或中篇小说选集，18个剧本，1部自传，还有诗集若干。他的这个书籍的销售量突破20亿本，在西方国家，他这个销量呢，只有圣经和莎士比亚的著作能够超过他。这个我们就说这么一位目光慈祥的，但是给我们讲了那么多震撼人心的悬疑故事的老人家，而且他目光还很清澈，仿佛能够穿透人心。那么他的人生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看了他的书，熟悉了他笔下的人物，大侦探波洛，还有马普尔小姐等等。那我们想知道阿婆的一生当中有哪些谜团，需要后面的读者去分享去解开。那我们也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这嘉宾就是我们设置的侦探，一位呢是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这个新兴出版社的编辑，王怡姑娘。那么还有一位呢，一会儿要介绍啊，这是一位神秘嘉宾啊，一会儿我们要跟他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个微信的连线。刚才我介绍了3位警员了，那么也接下来呢要请他们呢，提出在本案当中啊，因为我们每期节目我们都想可以把它设置成一个案件，那这期节目的案件呢就是关于阿婆一生的各种谜团。不知道这3位我的警员们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要给今天的嘉宾提出。当然也很希望一会儿呢由我们的这个正在收听节目收看节目的听众和网友朋友提出你们关心的问题。好，3位警员该你们了，你们来挨个提出你们关心的问题吧，要简短，一人一句，要不从小爷开始。 一人一句，那是什么？ 我想提的问题就是因为读了一些阿婆婆的作品，然后我比较就是想要了解，就是为什么她故事中的这个犯罪的这个动机大多数都是谋财，就是想要这个钱。然后就是这个问题。 好，该黑猫了吧？ 就是她的故事中，就是虽然刚刚那个小爷也说了，就是好多都是谋财嘛，然后其中就是好多的受害者都是被投毒致死的，就我对这个特别关心，就为什么他能写出那么多就是用毒药然后能把人就那么杀死了的那种故事情节呢？ 好，下面是蛋包饭。 读了他的故事我很奇怪，他的故事大多是发生在乡下或者旅行中，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听得出来啊，这3位都是其实对阿婆的一生她的作品都很熟悉，也是侦探迷。那么针对这3位的问题呢，我们一会儿要请这个在场的和连线的嘉宾专家来解读，那也要请在场的这个王怡姑娘给我们谈一谈她编辑出版读阿婆著作的感受，也是很简短的一句话，有请。 我觉得阿加莎她绝对是举世公认的侦探小说女王，她也是全世界推理迷心中独一无二的阿婆。当然阿婆也曾经年轻过，她也是一个曾经穿着彼得潘圆领的一个小姑娘，所以说今天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阿加莎克里斯蒂。 好的，一会儿呢还有一位作家叫陆叶华，其实呢是一位是80后吧，陆老师是80后，但别看他年轻，他也是有很多的著作，他也非常喜欢写作创作这个侦探悬疑推理作品。那么当然他人在上海，所以一会儿呢我们要跟他这个微信来连线。这个要交代一下，我的3位警员呢他们都是在校的大学生，他们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那么下面呢我要简单的用一开始这点时间呢浪费大家一点时间，不好意思。因为什么呢？说到我们这个栏目，其实我们是第一期节目，所以说呢还要多说几句。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就是侦探小说到底是有用还是没用，我简单说啊，这事要敞这个撑开了说的话会花很长时间。 我记得我上中学上初中的时候开始接触到侦探小说，但那个时候我的家里人就会有点埋怨我说，你看课业这么紧张，学习负担这么重，你还要看这些闲书，这些没有用的书，就有点不太高兴。当时我也觉得怎么说呢，挺不好意思的，确实很多同学们都在忙着这个看这个什么做题呀、啊、什么什么辅导材料，我在看侦探小说。直到多年以后，其实我内心深处依然是觉得，比如说我在公开场合，我就不会拿着侦探小说打开给大家看啊，或者我在看自己书的时候，我说啊，你看我看的是这个，对，我不会这样，因为我觉得多多少少甚至有点羞愧啊，你看我要看一个更严肃一点的作品，也许会显得自己更加怎么说呢，好一点，棒一点。对，多年之后我当了电台的编辑，我在1996年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年人们开始关注一场流星雨，也许大家还记得。在流星雨到来之前，人们总是在说，哎呀，那天我们去看流星雨吧，半夜我们能看到非常美的一个夜景。对，没有任何人认为流星雨是一件很可怕很恐怖的事情，也不会是这样的，因为这是一个天文现象。但是在流星雨那件事情之后，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我就看到媒体在报纸上就有登出消息说，有一个女孩她夜里头去看流星雨，结果她走到了一个很荒僻的地方，被一个歹徒给害了，失去了生命。在那之后，我做节目做新闻，然后开始接触到一些媒体报道的一些案件。所以我在想，就是像我们都现在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江歌也好，张莹莹也罢，还有周云露、朱小珍、黄洋，这你都可以在网上查到，包括刁爱青。有的时候我就会想，这些人，这些可爱的人，这些善良的人，无辜的人，如果说他们曾经看过侦探小说、推理小说，并且对他感兴趣的话，会不会在他碰到危险的时候，在他碰到坏人的时候，多一份警觉，不会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我这不是在怪他们，我说的是，如果他们多一份警觉，也许就会更安全，也许不会发生人们看不到的这些悲剧。好，就是侦探小说是到底是有用还是没用？这个问题我先不做肯定的回答，大家来思考。我们做这个节目其实也是这个意思，能不能帮助我们认识这个复杂的世界？侦探小说给我们应对各种风险能不能增加信心和勇气？给我们提供保护的能力，它能不能给我们提供？因为我们知道保护我们的是什么，是法律，是社会的公平正义的环境。但是其实还有一个保护我们的东西，那就是理性的力量，就是推理。就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不确定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有理性的判断和分析，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把自己置于更安全的地方。也许这就是我向大家推荐包括阿婆在内的很多优秀的侦探小说的一个原因。好，那么我们来切入正题，就是要请这些在场的嘉宾老师，还有我们的这个连线的老师来这个回答的一个问题。那下面呢，我就来和这个远在上海的陆老师做一个微信的连线。陆老师您好，您在听我说话吗？ 你好，李老师。 啊，你好你好。 喂， 我在听，我在听，听到了啊。因为这个很有意思，我们是用手机然后通过微信语音来跟您连线做这个直播。那刚才呢王怡老师已经谈了他对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看法，也请您一上来用简短的一句话来概括一下您怎么看阿婆。 我认为阿婆她虽然写，她不是自己写的，可能是传统的很本格的推理小说，因为本格推理小说这个概念当然是到后面才提出来的。但是我如果把阿加莎整个人呢，从整个推纸上抽离开来的话，我们这部这个世界的推理史将会残缺不堪，而且它影响到的很多人都会不存在的，比如说那些孤岛模式啊，然后一些连杀人的剧情都会没有了。你甚至像现在红的一些漫画金田一少年、柯南这些其实都是 受了阿婆的影响的。 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就请两位老师，这个一位是新兴出版社的编辑，然后还有我们的作家陆叶华先生。因为陆先生刚才我也之前在跟您联系的时候我也做了做功课，也知道您也翻译过阿婆的著作，您本人也创作过这个侦探和推理小说，那我们来请你们二位来回答就是关读者们关心的问题。当然很多的网友朋友和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这个现场直播，我们这个直播的时间大概是一个小时，大家利用这个午后的时间一块儿来烧烧脑啊。咱们这个午夜侦探社呢既可以听也能够看，那么收听的方式呢是一个是咱们广播的调频 FM98.2 中波927，然后是蜻蜓 FM， 蜻蜓 FM 您可以这个下载一个蜻蜓 FM 的这个 APP， 然后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也能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的画面。那么第二个收看方式是在一直播的这个视频直播平台来搜索活力982，也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也就是说视频呢我们有三个路径，就是 FM， 这个蜻蜓 FM， 然后就是这个一直播，还有一个是关爱青年计划，这是微信公号，都可以来收看我们的直播。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您在这个中午的时候呢正在听的话呢，您也可以或者正在看提出您关心的问题，请二位老师来回答。那好，那我们下面还是请这个二位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吧。这个有的这个听众也很关心，其实在之前我们和我的三位警员在谈的时候他们也很关心，比如说沙婆阿婆笔下的这个两个著名的侦探马普尔小姐和波洛，波洛就是那个胖胖的啊，对，这两位呢他们这个推理的手法各具特点，两个人呢就是哪一个会和作家本人更接近一些，您更喜欢哪一位？这个问题是由陆老师还是由王毅来回答？陆老师要不然您先请。 我都可以啊， 啊 都可以，因为王毅老师他自己编了很多阿加莎的书嘛，我想他对两位我可以稍微做一下简单的回答啊。 好的。 这两个波洛和马布尔他们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波洛他不是英国人啊，他是比利时人啊，首先他是外国人，有英写的一个外国人，而且是其貌不扬，不能说其貌不扬，只能说他个子比较矮，或者长得并不是那么的标致啊，因为呼呼的嘛，然后但是他整个打扮啊特别的夸张啊，两撇胡又很引人注目，整个人有非常多的怪癖，就一看就是有很出挑的一个人，虽然其貌不扬但是很出挑。他的一个侦探的行为方式呢，就是其实在我们一些看来有时候我觉得他怪怪的，为什么？你想长成这么样的小个子的一个男人啊，也会在门外去偷听别人的讲话，他就是一个很八卦的人嘛，会偷听，然后呢他明明知道线索啊，会跟那个嫌疑犯啊就展开斗智斗勇，甚至我们玩局牌说我不断的去攻击你的心理，让你的心理逐渐崩溃，他是这样子，但是他非常的敏锐。马普尔小姐不一样，马普尔小姐没有那么张扬，她更像是隐在一个家里面的一个老太太，她本身就是个太太嘛，在英国乡下，在乡下，在阿加莎的笔下啊，乡下不是一个云淡风轻的一个生活啊，反而是暗潮汹涌，所以马普尔小姐你每天织着毛衣啊，你这一头灰发，然后穿梭在各种就是街坊邻居之间听他们的八卦，然后有时候发生的事情他都记下来，这个人非常好啊，我他有一些朋友啊同学啊，然后邻居啊，就会聊出很多案子来。那么波洛的案子呢通常是很大的啊，很国际化，因为他是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私家侦探嘛，也会去其他的一些国家去破案。那么他小姐的案子本来发生在他的周边的，这两位其实啊从形象上来看啊，我们就知道肯定和阿加莎比较像是那个马普尔小姐啊，因为年纪也相啊，和后期的那个阿加莎年纪也相仿，然后同样是女性，然后也是因为阿加莎早期也是生活在啊什么乡下大宅子里的啊，就是性格也比较相像，甚至连长相我都觉得有点像的。然后波洛其实和阿加莎是长得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从相像程度我认为马普尔比较像， 那我个人更喜欢的，不能说更喜欢哪一位人物，因为这两位我都很喜欢。我觉得喜欢阿婆给波罗设置的案件，因为他给波罗设置的案件太偏心了，像那些 ABC 杀人啊、东方快车谋杀案、弥勒和尚的惨案、罗杰一案，这么多经典的名字都是波罗去侦破的，所以可能从案件上面来说，我是更喜欢波罗一点。是这样的， 不知道王姨是怎么看这个陆老师刚才，你同意他的观点？ 我同意他的观点，因为是这样，就是因为刚刚那个陆老师也说了，那个马普尔和波洛他的整个破案的那个场所是完全不一样的，波洛他是在大都市里边破案，而马普尔是在乡下破案，所以说他们整个就是接触的人以及他们的阶层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其实也反映了阿加莎他生活的两个侧面。阿加莎她平时可能写作的时候她需要在乡下的大宅子里写，但是呢她的一些社交活动以及她又喜欢旅行，然后她也可能又会在一些大都市里面活动，所以说马普尔和波洛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人。但是就我自个儿来说的话，我可能更加喜欢波洛，就是跟陆老师一样。因为波洛他首先是阿加莎创作的第一个大侦探，而且呢可能对他的描写以及对他那个破的案件的数量都比马普尔要多，要更详细，然后他可能能在读者心中就是树立的那个形象可能要比马普尔更加生动吧。然后呢他的破的一些案件又是大案子，刚刚陆老师也说了，可能就是说大家说到阿加莎可能就首先想到的就是波洛大侦探，所以我自己也是更加偏向于波洛吧，应该是这样子。 为什么有很多的读者会认为就是看了这个阿婆的故事发现她的故事背景大多是在乡村或者是旅行当中？刚才陆老师也谈到，在阿婆笔下的，在她眼中的英国乡村，不是我们看到那个旅行画片，看到旅行社给我们的那个广告当中那种，哎呀，恬静，那种乡村田园风味儿，是吧？然后那种人与人之间，那种和睦相处啊，那种，就是觉得好像是一个人间仙境一样的，它不是那样的，是表面上是如此，但是下面暗流涌动。为什么会他以这样的东西来作为他的这个创作背景呢？陆老师您怎么看？ 我认为这体现了阿婆的一个很成熟的世界观。他首先啊，他没有把那个乡村的里面的人写的全部是好人，也没有贬义的说啊这些都是啊，反而是多元的，这个跟我们现实生活的是一样的，对吧？就您一定是有一些恶意的一面，和有时候可能有意无意的一些恶意的一面的，每个人都有八卦之心，你不能说八卦是好是坏嘛。因为比如说啊，某个地方发现了一个桃色新闻，乡下的桃色新闻发酵的是特别广，在阿婆这里面，在阿婆的笔下啊，乡下的桃色新闻往往是引起命案的一个要素嘛，桃色新闻发酵了，那么其实你一个人听到了不要紧。它只是一个两边爱情嘛，可能，但是在乡下一个人听到就等于这村子的人都知道了，那么这两个当事人会怎么想？那由此可能会引发更进一步更深一步的一些不好的情况发生嘛。 是的。 那阿婆其实说到她比较善于写乡下和旅行当中的故事啊，其实还是跟她整个人有关系的，因为我自己创作嘛，那时候肯定会把自己比较相对熟悉的一些场景、一些人物描绘出来。那阿加莎就是比较熟悉乡下和旅行，因为她在早期是生活在乡下的，她的阿什菲尔德的叫这个名字啊的宅子嘛，是她的老家。在她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是生活在乡下的，和父母一起啊、姐姐啊，生活得非常好，而且她的宅子里面有很多人哦，他不是一个就是孤零零的，你像一个小孩子每天就可能吃吃苹果踢踢球就这样，不是的，他有很多人，包括父母，感情也很恩爱，然后哥哥姐姐，然后他还有朋友，还有宠物狗，还有保姆啊，其实他乡下生活是非常丰富的，他在乡下其实是可以 从他的整个台词啊，可以看到了整个英国当时的一个那个阶层的乡下是什么情况的，所以他比较熟悉。至于形式，跟他第二任丈夫有关吧，我认为啊，因为他们之前，他自己的原生家庭其实出去的并不多，好像是去过次，但是他认识了第二任丈夫之后，他第二任丈夫是个考古学家，考古学家就是一天到晚的出去，而且是去各种，人罕至的地方啊，什么叙利亚啊，什么伊拉克，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阿加莎的作品当中，其实有古墓之谜，对不对？他 对 的会埃及啊这种地方，哎，这种地方是其当时那个是其他的侦探作家不会去描写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了解那些国家嘛。那我最多我写个美国，对吧？我是美国人，我写美国；我是英国人，我也可以写个美国。但你不会去写到埃及，因为他们从来没去过。但阿婆他的优势就在于他在后期就去过了大量的这啊，比如说《东方快车》，他是自己做过了，他才写出来的。他自己很喜欢旅行，所以我认为是跟他的整个经历有关嘛，写起来也得心应手。他的旅行的作品当中不是有一个海陆空三部曲嘛？就这是被后人冠以的，就是海就是尼罗河上的惨案，陆就是东方快车谋杀案，空就是云中奇案啊，应该叫做应该是现在是这个翻译，云中奇案还是云中奇案我忘记了。然后就是海陆空三部曲嘛，其实不只是海陆空三部曲，还有很多什么死亡啊、加勒比海之谜啊，有大量的在一些比较偏远的，我们可能不太会，当时的那个年代的人可能不太会旅行而至的地方描写的。那这些可能对当时的西方读者来说，神秘的东景也是为阿婆的作品增色一个重要的条件，我是这么认为的哈。 嗯，好，那么还有点时间啊，因为我们那个中间还有一段要放广告，所以呢我们这个算是上半场下半场啊，上半场还有一段时间，然后最后我们要不要请这个王姨再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刚才几位警员也提到，就是阿婆的作品当中，他那种所描绘的那种作品小说里面的犯罪大多是谋财， 嗯 啊，当然这个实际上跟我们现实生活当然也是有很多有很多的这个相似之处 啊， 对 对 对， 嗯， 那他为什么会以这个，因为犯罪的动机有很多，他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特别就是特别突出这个谋财这种动机呢，在他的作品里面， 对，谋财在阿婆的作品当中算是数量最多的一种动机。那其实阿婆她通过波洛之口也说过，就是人类的谋杀它其实一共有三种动机，一是就是刚刚所说的谋杀，第二种是情杀，第三种就是精神病，就是一个疯子的一种行为。那么其实对于阿加莎为什么她选择谋财这个作为就是她数量当就作品当中数量最多的一个动机，我觉得有三个原因吧。首先第一就是说，我觉得在西方的宗教当中，就是在他们的文化当中，比如说像圣经，他就觉得人类的原罪就是一种贪欲，而在就是人类社会这种世俗生活当中，贪欲最表现在一个方面，就是对钱财的贪婪，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背景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跟阿加莎她的童年经历有关系。因为阿加莎她出生的时候可以算是英国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她父亲是一位算是那种银行界或者证券界的一个投资人，但是因为没有什么投资的就是概念或者是一个对对，然后每次投资经常就失败嘛，导致他们家里边就是财政状况越来越糟糕，然后在11岁的时候他父亲不幸又去世了，等于说全家陷入了一个财政的一个就是等于说没有什么生活来源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这可能给阿加莎的那个幼小的心灵当中就是留下了一个特别深的一个黑暗面吧。我觉得他可能会发现就是金钱对于一家人或者对于一个人的生活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那么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因为阿加莎他接触的阶层都是中产阶层以上的。 那对于这一群人来说，在他们生活当中，就是一个家族的遗产可能就会成为这个家族内部产生利益纠葛和矛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三点原因可能就是阿加莎她喜欢用谋财这个动机来创作她小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那个也请陆老师稍微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呢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嗯， 火力调频 FM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 青春就是甩掉标签，甩掉标签。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没有时间， 现场 他不在现场， 动机 他没有动机， 目击证人 没有目击证人， 痕迹 没发现痕迹， 不可能。再来一遍，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嫌疑人的， 怎么可能。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 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哎，微信公号呢？ 谁吗？微信公号啊？ 追案组啊，你没说 啊？滴滴滴啊，追案组，追案组。 哎呦，你行不行啊？ 这里是 FM982， 正在播出的是《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午夜侦探社呢，是一个聚焦侦探小说、推理文学、悬疑文学的这么一个小专栏，是每个星期天的中午12点到这个1点播出的。那么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啊，当然在节目里面我们是称为这个警长的，就是立新叔叔，带你一起来烧脑破案。当然这个破案是加了引号的，并不是真的要破案，我们说的是侦探小说推理文学当中的那些惊险的、惊心动魄同时又错综复杂的这个探案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要集中在一位已然离我们而去，但是他依然对这个世界深具影响力的英国著名侦探推理小说大师阿加莎·克里斯蒂，被中国的读者亲切地称之为阿婆的这位老奶奶。那今天我们这个到场的嘉宾呢，是这个新兴出版社的编辑王怡女士，同时我们还有一位连线的嘉宾，那就是作家陆叶华老师。另外呢，我今天呢除了我之外呢，还有三位大学生朋友，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的三位小警员啊，跟我们一起来参与推理和破案。那这个下面这个时段呢，基本上要交给这三位大学生朋友了，啊，就是要请我的这三位警员呢，给在场的嘉宾提出他们比较关心的问题。那么下面呢，我们这个再来连线这个依然是正在这个上海跟我们一起来这个互动的陆叶华先生，陆老师你在线吗？啊，您在是吧？好的。那 对，李小老师听得到吗？ 好的，那我听到了，那我们继续来，好吧？因为这个毕竟是微信连线，它的声音相对小一点，到时候呢也麻烦陆老师声音稍微大一点，不好意思。那下面呢，请我们三位警员 同学提出他们对阿婆侦探小说的关心的问题，好吗？该谁了？谁先来？你们不要客气嘛。 哎呀，那黑猫先来吧。 黑猫先来。好。 就是 随便。你说。 就是阿婆，她虽然就是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一个就是出身平凡的人家的那种女子，那就是她的作品中对这个有没有一些体现呢？然后就是因为他妈妈就是鼓励他去就是先天的发展，但是他姐姐又其实很反对他去写一些侦探小说，然后他的家人对他的性格上的这些成长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然后是否也映射到了他的一些作品中呢？ 啊， 这个请陆老师来问。好的，还有您讲。 这个问题是我还是王老师来回答？ 都可以，都可以啊， 都可以啊。 你先讲。 我先说两句，然后，我先说两句。然后王老师那个， 好的， 赵玉姐同学你好，是这样的。首先，阿婆，就是我不太认为啊，她是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啊，认为并不是很普通，因为她是一个中产家庭，在当时是比较偏富裕的。她的父亲，刚刚王老师其实介绍过的，就是她的父亲其实从事一些做生意嘛。美国来做生意的，赚了还是蛮多钱的，其实在当时，但是后面才慢慢的衰落下来。有一个小译文啊，他的父亲阿加莎的父亲曾经和丘吉尔夫人也搞过案，而且丘吉尔夫人是丘吉尔首相的那个妈妈母亲，当时是著名的交际花。那你想，他虽然是著名的交际花，那也不可能是随便什么样的都会和他搞一段暧昧的吧。所以你既然阿加莎他父亲在当时的那个交际圈里面啊，主流的交际圈里面啊是有一定的地位的，他妈妈当时全职主妇，然后在就我之前去成都分享过一个阿加莎的分享会上有提到过，说在1901年的有个人口普查显示啊，那他家里一共有九口人的，他的爸爸、他的妈妈阿加莎，然后阿加莎的哥哥姐姐只有五个了吧，还有四就是工作人员。哎，这个就很奇怪了吧，就是厨娘专门是做饭的，清洁工专门负责打扫的，有个管家，因为这是一个大宅子啊，我刚刚说的二十也是个大宅子，还有个专门的管家，还有一个是阿加莎的杂役子叫，一共九口人。那你可见当时阿加莎所处的，至少他在童年啊，在他的人生三观形成的过程当中，最主要的这段时期，他是处于一个非常优渥的条件当中的，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平凡的，我相对来说还是平凡要好一点，而且要好不少的。然后他父母对他，尤其是因为他父亲是忙着在社交做生意，他母亲对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他母亲是第一是教给他规矩。规矩是什么？规矩就是人和人之间交往是要有规矩的，哪怕是和家里面的佣人。他母亲跟他说过嘛，他说你午后吃完饭到三点之前你就不要去进那个厨房，为什么？因为那段时间是佣人在厨房里面休息啊，吃午饭啊之类的，对吧？就你打扰他们，就你上班的时候，有时候你的中午吃饭啊，你能坐过来坐你旁边，就是虽然没什么，但是心里会有一点小介意，对不对？那他的母亲就非常贴心，他就告诉了阿加莎，小阿加莎说你不要去打扰他们，留给他们充足的私人时间。所以我认为阿加莎的母亲教给他最大的是一个规矩和尊重啊，他当然遵守的是当时所谓的厨圈的一个规矩，但是从背后映射出来的又是一个尊重。其次是阿加莎的母亲和父亲非常相爱，那这对父母呢对孩子也非常的关爱，所以阿加莎从小是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当中长大的，这是他的人生又是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他是一个乐观的人啊，他再怎么样都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们在他的作品当中体现出来的，就是一般的推理看到后面是有点恐怖，有点猎奇，或者是分知道怎么样，是的，阿加莎的作品当中再怎么样到最后其实一定是光明的，对不对？然后杀人也通常是为了财嘛，那为了财杀了那个人，也会伏法，最后还给你抛一对橄榄枝出来，就是又两对，又有一对 亲人因为这段谋杀血腥的谋杀案而结合到了一起，所以他结局的走向是光明的。我认为这个他在作品当中展现出来的一些他描写的一些上流的事将会非常的到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和一些探测之心会非常的到位。其次是他的作品的导向是光明的啊，这是我的想法。 嗯，就是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正能量啊。 对对对，他很正能量。 嗯，那个王姨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我觉得陆老师刚刚已经其实说的挺全面的了，就是因为他自己家庭的一个背景，所以其实阿加莎从在他的作品当中体现出来的就是那种中产阶级的道德观或者是正义观。嗯，就是在他特别是在比如说东方快车谋杀案以及像牙医谋杀案这样的书里边，他探讨那个就是谋杀与正义的这个主题，其实是在他的作品当中是一以贯之的。并且通过波洛和马珀尔小姐这样的形象，就是通过他们的言语、他们的行为，然后就是成为这个他的作品当中一个主线吧，我觉得是这样子。其实在他的家庭当中，他母亲一开始的教育观念并不是说让孩子待在家里边，他其实把他的阿加莎有姐姐，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就把他们是送到了正规的那个中学去接受教育，比如说而且是送的都是比较好的学校，像他哥哥的话是去了那个伊顿公学嘛，就是等于说是英国就是最有名的一个学校了。但是后来他母亲就是说又转变了教育观念，就觉得女孩子就应该待在家里边接受，对对，接受教育。所以说阿加莎其实就是她在家里边就是等于说平常她也特别喜欢看书，然后还特别喜欢看侦探小说，然后她也喜欢写作，同时呢她的那个写作还受到了她邻居的一些那个帮助，或者是他姐姐的一些建议吧，我觉得。然后等于说，其实整个环境就是说，因为阿加莎她自己又喜欢就是说写作这一类的这个，或者说是学习啊，或者说是写作啊这样子，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对于他后来的那个文笔以及他的那个想象力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回答得很充分。那我们第二位警员该谁了？ 那我来说吧。就是阿婆她曾经坦言她不喜欢在侦探小说中加入爱情的一些元素，因为她觉得这样不协调，但是当时的侦探小说很多都有爱情的桥段，所以她也只好照搬。那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知道阿婆她遭遇了丈夫的背叛，而且消失了12天，所以我就想知道爱情究竟在阿婆的侦探小说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哎，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因为在我读到的阿婆的这个小说当中啊，就包括大家特别熟悉的那个尼罗河的惨案，它有感情背景，但是这个感情背景用今天年轻人的话说叫好虐呀，这个不是爱情，对，或者说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我们说正给人提供了正能量很美好的这种美轮美奂的爱情，它是由这个情感最后导出的一起出于贪婪谋财目的的一起凶残的谋杀案。所以我在想，哎，忽然间这个蛋包饭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因为在我们读过的阿婆的著作当中，其实不是没有爱情，但是爱情真的就完全是一个好像很遥远的边边角角的配角一样。不知道两位老师，一个是编书的，一个是写书的，怎么看这个事儿？要不陆老师还是您先来。 好，那我先来吧。我其实觉得刚刚立青老师已经说到点上啊，就是已经说得非常的到位了。就是你看尼罗河也好，包括像后面一大堆的推理阿婆的侦探小说，他的爱情并不是爱情，而是什么呢？而是他通过这段爱情去表达背叛、捆绑、纠葛，然后不是羁绊。就是在日语里面说羁绊，然后是互相的一个牵制。他想表现这种东西，而并不是爱情本身。 对， 我们说的爱情其实是个很单纯的东西嘛，在我们的眼里可能，但是在他的底下，爱情就不是爱情。你说他是爱情吗？是爱情，但是他好像写的是背叛，说 是某某书某某书，你说它是爱情吗？不是，它好像写的是一方面的单恋，对不对？它并不是爱情，因为爱情是相互的，但是一方单恋在他的小说里面也是可以作为一条主线。因为我也翻译过一本书叫《长夜》，这本书是阿婆后期的作品，应该是1967年的作品。哇，那本书你看前面的十几章完全就是个爱情故事，完全是个爱情，但是到了最后两章，哎，你发现他一下子把那个爱情给摔破了，就你告诉他不是爱情，这还是一本侦探小说，它是有阴谋的，它是有背叛的，它是有就是刚刚立宪老师说到的虐的。觉得阿加莎厉害的地方就是说他能把人之常情写到了一些就是你用想象力才能达到的抵达的一个地方，所以爱情在他的笔下其实是一个故事的最基本的结构，但是这个故事是烘托出他所使一个侦探小说的技巧的，所以我认为他的整个创作其实层次很丰富。那首先肯定是想到了一个轨迹，我要写这个轨迹，但是轨迹我就要愣写了，不是吧？那我怎样把它写的好看点呢？有一段人之常情可以把它包装一下，那就是爱情，哎，起来好像是爱情，你也不能说它不是爱情，但是它又是一段谋杀里面的序曲，就说是终点。但是呢，它还有一点就是作为女性化，我刚刚说到它一个乐观的一个点在于，它在这段坏的感情被真相大白之后，往往还会抛出一段爱情出来，就是你会发现其中又有另外两个配角，你原来就不把目光注意到他们身上的另外两个配角，他们因为这段故事而结合了，这也就说明了他就是刚刚说到的正能量嘛，就是说啊，其实爱是这样子的，还是有没有爱情存在。那我认为爱情在阿普的侦探小说当中当然是绝对主角，这是我的想法。 嗯，这个我在想这个阿加莎的这个小说里面，他这个爱情元素是不是也跟他的个人生活有关呢？王姨， 我觉得会有一定的关系吧，因为阿加莎我们也知道她是有过两段婚姻嘛，她跟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属于是等于说也是她的初恋，然后他们两个人结合没多久，就新婚没几天，她丈夫就去参加那个战争了，就是十一战当时是，然后等于说是两个人就说分居嘛，但是后来就是战争结束以后，两个人就她丈夫又去经商，然后两个人慢慢就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但是这时候她丈夫又出轨了，就等于说这对阿加莎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在此之后呢，然后阿加莎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失踪了12天嘛，这是一个历史之谜吧，就是说目前也没有人知道这12天阿婆去干了什么，然后最后阿加莎就是也不得不跟她丈夫劳燕分飞吧，就是两个人签了那个离婚协议书。在此期间呢，阿加莎也就是创作了马普尔小姐这个就是60-70岁了也没有结婚的一个老处女侦探这个形象，其实跟她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呢，就是阿加莎等于说在这段时间她对爱情其实是抱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悲观的一个看法，我觉得是，但是后来她又遇到了她的第二任丈夫，就是一个考古学家叫马克思马洛温。她丈夫就是一开始对她求婚，阿加莎是非常震惊的，因为首先一点就是她丈夫比她要小10几岁，是她外甥的一个同学。对，基本上就是等于说是要小她一辈的这么一个男人向她求婚，她其实阿加莎等于说既震惊等于说又高兴然后又举棋不定，就是这种心态就是纠结了很久，然后他也是参考了他朋友亲人的一些意见以后才最终下定决心又重新接受了一段新的爱情和一段新的婚姻。等于说他整个人的状态也不再一样了，就是说他在3几年到4几年的时候可以说是著作颇丰，就写出了很多很多就是阿加莎最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比如说像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这样的这种就是等于说是名著吧。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跟他作品里边就跟刚刚陆叶华老师所说的还挺像的，就是一开始就是说可能主角的爱情他会有一 种就是遭遇背叛，或者会给读者一种哎呀这个爱情怎么就是能让人就是说这么不去信任他呢，就觉得爱情到底存不存在呢。但是到作品的最后，你又会发现就是说哎主角好像这个爱情不存在，但是那个配角两个人突然又在一起了，会给人一种就是说阿婆特别喜欢拉郎配的这么一种感觉。所以说我 在离国和惨案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到最后那个就是跟主角一点关系没有的一对年轻人，然后他们刚在旅行开始的时候根本就不熟悉， 是 在最后结尾的时候他们在一起了。 是是，就经常会有这样的情节，就是说你一开始关注的这是这对男女，或者说是这个三角恋，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到最后就是说这三个人可能结局不是特别好，但是另外两个人居然就是产生了特别真挚热烈的爱情。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好似乎也是跟阿加莎自己的经历特别像，就是像过山车似的那种感觉。 那么下面可能是个烧脑环节，而且我知道那个警员们还要提这个问题，所以让他们来提。不过让他们提完之后，我们可以共同的来烧脑，因为刚才陆老师、陆艳华老师和这个王怡他们谈到的很多他们的观点，其实都是有根据的。一方面是他们自己研究所得，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这个阿加莎的作品当中透露出来的一些信息。可是，包括他的研究者至今刚才说了，都有一个未解之谜。这个未解之谜是什么呢？小爷，该你了。 这个未解之谜就是一提到阿加莎都会提到她失踪的那十二天，然后对，然后大家对她失踪的十二天到底去干什么有各种各样的猜想，有人说可能就是想静静，然后有的人就是说可能是为了剥夺她这个丈夫的同情，或者说借此把她丈夫的这个婚外恋公布于众。然后但是我想听听这个两位老师对这段就是这段时间阿加莎去干什么，她在想什么，她可能想什么的这个看法，然后她这段这个心情是否又投射在她后面的作品中了呢？ 对，而且我最后还要提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她最后这个经历等于像行为艺术一样，自己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创作了一部没有写完的侦探小说。而在若干年之后，我们看到了这个美国的一位作家写了一部作品，这部作品跟阿婆的这个经历好像有些地方相似，当然不完全一样。那好，那我们还是先请两位来，两位真正的侦探来解谜吧，好吗？要不陆老师先来吗？ 好，那我还是我先来吧。首先是要跟有一些可能不太了解情况的听众朋友们要介绍一下啊， 好的， 我失踪的那十二天是什么怎么一个情况， 好的， 基于什么样的背景。是这样的，刚刚说到了阿婆和她的第一任丈夫在战争时期结婚了，然后丈夫就上前线了，回来之后呢，两个人又过一段短暂的幸福的生活，然后再之后呢，这个丈夫就出轨之后呢，当阿婆知道她丈夫出轨之后呢，其实是深受了，然后这个人就不见了，消失了。当时在英国是引起了轰动，因为阿婆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声名鹊起了，包括连著名的福尔摩斯的作者柯南道尔也被邀请说去寻找阿婆去捕呀，到底她去哪里了，是失踪了还是死了，因为当时我们现在是知道是失踪了，当时还是很震惊的，说可能会死了，对不对，这个人不见了嘛，所以去找了很久。后来呢，在一个郊外的小旅馆里面找到了阿加莎阿加莎闭口不谈，她什么都没有交代，说别人问她什么她都不说，就是好像失忆了一样然后有一个很奇怪的点，是她在这个小旅馆里面登记的名字是用她丈夫的那出轨像的名字登记的就是那个情敌的名字登记的，但显然这不是一个无意识的行为嘛，显然是有意识的，但是她具体背后的理由是什么，前为止也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可能和王老师提供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猜测八卦之的猜测嘛，就并没有，实际上就没有标准答案了，在阿婆过去之后。那么后来英国的 BC 好像是拍过一个纪录片了吧，把这个事情就当成了一个阿婆失忆因为深受打击失忆作为这样一个解释然后后来好像是被他女儿告了还是什么，具体我忘了，因为阿婆本身是不太愿意，他本人当然愿意提这个事情了，那你后来别人再去揣测的话，他女儿也不高兴的嘛，就是因为对我这种阿婆粉丝来说，其实说起这种事情有点对他 不太恭敬，因为他本身是不愿意向世人披露的，我们只能说一些揣测，要么关心他嘛。我认为他那段时间是在思考，他在寻找我是谁，我是谁，就是这个阿加莎是谁。他因为阿加莎经历过好几个名字嘛，阿加莎米勒是他童年的名字，对吧？因为他小时候是跟着父母一起生活的，哎，其实父母是他的全部，整个家庭，这个宅子是他的全部，可以这么说。当他嫁给这个飞行员之后，阿西里之后呢，他的名字变成了阿加莎克里斯，就是随了他父亲，随了他和丈夫的姓，对吧？当他这个丈夫出轨之后，等于这个姓也没有了嘛。她意识到她的丈夫消失，在同一年还发生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她的母亲去世了。那母亲去世就代表了她的原生家庭破了。那个时候她肯定是陷入了崩溃啊，就是我到底是谁？因为我已经没有家了。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我没有家了。我第一个家没有，我第二个家和丈夫形成了一个新的原生家庭也没有了。那我到底是谁？应该何去何从？我认为她在个郊外的僻静的没有人能找到他个小旅馆里面，就是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今后应该怎么办，我这个阿加莎应该是叫什么阿加莎，对吧？是阿加莎米勒还是阿加莎克里斯还是怎么样？但是后来他找到了答案，他回去之后他主动向丈夫提出离婚的嘛，那他一个女性啊，主动向丈夫提出离婚， 嗯， 说明他自己心里是下了一个决定的。 对， 那么后来他就去开始去各处去旅行了，包括东方快车，他去坐东方快车也是因为婚后啊去散心啊，去那样去旅行完了，他就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他说啊，那我就是阿加莎，我不要后面再点一个后缀了嘛。但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揣测啊。后面他就遇到了第二任丈夫，他相爱一生的马克思马罗嘛，当然他的名字后面应该是会变成阿加莎马罗温，但是因为在我们的看到当中啊，因为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个名字已经是很深入人心了，也就没有改掉。 嗯， 当时在那个情况下，我自己的揣测就是他在找我，对，并且他真的是找到了答案，所以他提出了离婚，后面的生活就开始慢慢的成一个上升，是吧？就慢慢的开变得越来越好了。 好的， 这是我一个小小的太过年的感受。 刚才我们在画面上也给出了这个我们几位警员找到的这个阿加莎当年她失踪期间她所待的那个小旅馆。我不知道这个小旅馆在英国现在是不是也成了一个旅游的一个目的地了啊？王宇老师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我觉得就是说，确实就是这件事情对阿加莎的世界观来说是一个崩塌和重建的一个过程。它不仅仅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一个丈夫出轨离婚这么一个事件，而且还加上了她母亲去世，可以说是双重打击吧。其实阿加莎她根据她这个婚变，其实她还写了一本小说，她当然称之为她最讨厌的一本小说，叫《蓝色列车之谜》。这里边讲的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出，就是说一个婚变的故事，一个被出，就是那个女主人公被出轨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最后呢，就是说并不是她把那个凶手，那个十恶不赦的人，并没有设定成那个出轨的丈夫，而是把这个凶手的那个身份设定为另外一个人，而这个丈夫呢，他最后也是等于说又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爱情，而且也重新反思了自己之前的行为。这可以说，其实阿加莎，他在崩溃之后，在他12天以后，他出现在大众和公众媒体之前这段时间，等于说他思考了亲情或者爱情对于他来讲或者对于人生来讲的意义吧。我觉得最后他还是走出来了。 好，这个时间有限啊，好多这个未尽的话题呢，我们只能放到这个2月11号，也就是下个星期天中午的时候呢，我们还要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探讨。重温感知阿婆这位推理大师，感谢今天所有的到场的朋友们，特别是连线的陆老师。好的，再见。一会儿呢，我们接下来呢还要为您播出《魔力 X 档案》。